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戏剧空间。今天节目中呢，为您播出的是话剧《旮旯胡同》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编剧蓝荫海、顾威，导演顾威。 刚才俺不是故意的，这地方忒窄。呵呵， 要是故意的，咱今儿就不这儿说了。 哥， 臭煤黑子，你身上痒痒了吧？ 我说兄弟， 是不是你？ 格力，格力，他这给我这送煤呢。呀，小师傅，挑我面子，少说两句啊。 我说格力， 对不起哈。 嘿，你也比我白不了多少。 哎，小子，不服啊？我来出去练练。还不死你吗？ 去去去去去，回屋里 找事儿。 哎，嚷嚷起来了，哎，要打架了。奶奶， 听众朋友，您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典型的北京杂院儿。这个旮旯胡同十号院儿，院儿小人多，巴掌大的地方住着5家17口人。房子低矮，破烂不堪，院里有一根公用水管。住在这样的环境，你可想而知会是个啥滋味。 哎呀，美女，瞧咱这小院里边挤挤叉叉的，还不如在屋里练呢。 哎，我跟您不一样，您是作家，但有张桌子就行了，那我这总得挂摊布啊。 是，那倒是。 您瞧瞧我们这小屋，好的，带着婆、老公公，还带傻的掰子，再加上我们三口子40口堂，那甭说卖布了，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哎呀，你搁那小院儿， 干什么呢？完了， 你让他拿吧。 完了， 完了，就这点 数吧，多了也没地方放了。 外号叫恒德利的小伙子是个刚劳改释放回来的。这小院有了他就更添乱了。 瞅咱这竹三下，他妈王府饭店靠间宽着清净，你住得起吗？你 哥们儿，咱嘴下留德。 哎，我跟你说，那 是你 说两句怎么了？ 你老院给我信啊。 谁呀、 啊、 谁呀、啊、我跟他听听，我让听听。 说 是， 哎，你少招惹他，那是不要命的主。 我看不惯。 哎， 啊， 今儿晚上我们有场时装表演， 啊、 你得送我去啊！看完演出再接我回来。 哎，那可不行，晚上我还得拍夜景戏呢。啊， 那昨儿你不是拍一宿了吗？ 哎呀，没拍完呢。哎，我跟你说呀，我们得在这个女主角来之前呀、 啊， 把没有她的戏都得抢出来。 呵呵，当个临时剧务，瞧你的认真劲。哎，我说、 啊、 你还不如回厂干活去呢。 哎，你敢这闹着玩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是工作。哎， 哎，是不是又有工魂的了？ 前前前又来事儿了，是不是？你老公是那号人吗？ 真是，谅你也不敢。 哎，你还别讲我啊， 我就 不 敢。 哎，别哭啊。哎，孩子别又哭了，赶紧哄哄去，回会儿又哭身被子啊。 这起被子怨不着我吗？告诉咱奶奶不许开窗，我给你了。 你 去 一趟， 你快去哄哄他吧。 我这困着呢，我你去。 我不去。 你去哪？朱德， 哎，哭了。 树德，你说这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们俩怎么也不张罗？ 我说让美人他们说老 爷爷啊，把孩子抱我那屋去，我那屋凉快。 咱们谢谢你们的吗？ 哎，谢谢， 谢谢， 我也去，我也去。 你干嘛去？ 哎，看乡下。 居委会温主任拿了一块写着迎亚运的小黑板往树上挂去。 老何啊，来当把手。 哎，来挂树上，这儿都坐着 呢。行， 走，不能往这棵树上钉钉子啊。 那没钉钉子，您没瞧，这不是拿绳拴的吗？您回去吧。 没钉， 快点， 别钉 啊。哎呦，怎么了？闭眼了，闭眼 了， 来，快坐下。哎呀，你别拿 了 脏手揉。 德利啊，你把那石头石头，你待着也是待着。 甭管了， 哎，你别坐在我这干啥来着？对了吗？ 没有，还在里呢。 上我屋去，我拿眼药水给你冲冲，快点， 给我冲冲。 哎， 走走走，拉着我，拉着我。拉香，拉香，拉香，拉 香。一对老不正经。 吴婶，这又当了谁呢？ 温家那主跟老何呀，你说都快六十的人了，还谈情说爱呢，还有什么意思？哎呦，你没瞧见呢，俩人刚才呀还交换手绢儿呢，都快成甜水跟香草合不定情了，真恶心。 这有什么恶心的？黄昏恋嘛。 还恋呢？都土埋半截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那你就当没看见算了。 嗨、哎，这个呀，也就是一个院住着碰上了，瞧个哈哈的。 报纸来了。 就给石家送报来了， 见天给他留一张，他不进去啊，我就给他捎过来。 大妈，又麻烦你给送来，你看。 捎带脚，大兄弟。 哎， 今天报上可有好事。 是吗？ 市长进危房区了。 哎，是不是？快点，哎，市长，快点，快点， 怎么回事？ 市长啊，到德保危房地区去视察了。我说，看到镜头啊，解决危房问题。还有盼儿， 有 啥？有盼儿啊！ 视察管什么呀？ 喂，这就叫做信息。有这头一步，就不愁他不走第二步。 您慢慢等着这第二步吧。这人 今年59了吧？ 哪儿啊？那是虚岁儿，我实岁儿啊，才57。 哟，才比我大1岁半呢。 啊，不大，我生日小，腊月30的。 你就知道贫。哟，美媛，孩子睡着了。 哎，睡着了。 啊，我不带了。 何吉接着修理平板车，吴学禄走到跟前，一抬头看见了树上的小黑板儿。 行，配合的够及时的。早该宣传了，这亚运会啊，在咱们北京召开啊，还真不简单，得好好宣传宣传咱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 迎亚运树新风。哎，何师傅 啊， 还缺仨字儿， 缺哪仨字儿啊？ 盖新房。 哎，老吴，开哄是吧？你说。这树新风跟盖新房呢挨得上边吗？这个 那怎么不挨边啊？他树新风也得有条件，不是？就咱们这旮旯胡同10号院，屋里屋外连身都转不开了，还树新风呢，我看都不透风了。哎，何师傅 啊， 您张嘴闭嘴就是优越性，优越性，您比我门清啊。咱们这旮旯胡同这是道光年间的兵营 啊，对， 这老槐树可以作证啊。 是是是， 现在解放都40年了，咱们还窝在这儿呢，这还优越性呢？ 别逗了。哎，我说您老小子可别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啊！你说 咱们北京市这些年盖的房还少吗？啊，四层的、五层的、十层的、二十层的，海了去了。哎，前儿个我蹬着三轮我去了趟亚运村，我往那儿一站一看，那叫体面特亮，这可真够优越的啊！ 是啊，大楼是盖了不少哦，可哪间是给您盖的？哎，哪间是给我盖的？ 哎，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吴， 你说啊，咱们北京市上千万的人口，能一下子都住上新房吗？ 那得慢慢来， 慢慢来。 咱们有间房住啊，就已经不错了。俗话说呀，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放心，早晚呢都给咱们盛上啊。 何师傅，听您这词儿，怎么有点像样板戏里的词儿嘿？ 我不是谁，你是什么呀？ 我叫这俩又吵上了。 他没房住，能消停得了吗？ 你别动手什么？ 主任， 不是你动什么手？ 主任，我求求您行行好，帮我找间房子住吧。再凑合着住些日子吧，我再想想办法去啊。 石川，石川， 哎， 石川，哎，快出来，帮我抬一下东西，快点， 李一敏这一嗓子把大伙都招呼出来。小磊看见妈妈弄回个大东西，欢喜的不得了。 大家伙嘞， 来， 咱 别碰脚， 这新买的洗衣机呀。不是买的， 哎，玉米，我猜着了，你们剧团发的，对不对？ 老婆，你可真高抬我们剧团了，就我们团，逢年过节连只肉鸡都发不起，还能发洗衣机？ 哎呀，我说玉米，你就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是我呀，买了一张亚运会奖券，中奖得的。 花小钱儿捡个大便宜，我说，哎，这全自动，这在市场上少说也得1500块， 差不多，差不多。 大家好好的商量，别给咱们来个假冒伪劣。你说 啊啊， 吴婶儿，您可真会说吉利话啊！ 不是， 说得说得，接着再给你十根大锅试试。 哎，对，哎，你着什么急呀？我还得洗洗菜呢。 我说德利啊，你稍微等一会儿，让我试试这个洗衣机转的怎么样。 就等一会儿。 哎呦，我说大作家呀，还是人吃饭重要了啊。 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你怎么了？ 哎呦，谁不讲道理啊？你说可的咱们这全院就这么一根水管子，你们家洗衣机倒是全自动了，那大家伙儿就全甭动了。 哼，就是 不是啊， 什么事儿？ 得了得了啊，都互相关照着啊，大家都互相关照 着。这也是说 说 说 得 不行，咱不是了，哎，把洗衣机啊搬屋去。 死大哥，该死一死嘛。 好了好了， 不是的不是的嘛，你惹不起还躲不起啊。搬屋去， 行，你试试吧，多好啊，试试吧，你这 菜碟子越咸的越鼓。 奶奶，我们爸爸又说我是毛毛虫 了。我说嘿，我说这鱼可来了啊，大伙儿赶紧收拾收拾啊。 哎呦，老天爷爷，别下了，再下这房子全塌下了。司令，快快点， 别说的那么玄乎。 完了啊， 上个礼拜房管所不才给咱们查完的房嘛， 那不过是走走形式。你看查过多少天了，还来吗？ 快点吧， 人家房管所呀也不是为你们一家开的，人家得一个院一个院的修。 我看呐，今年都关心亚运会去了，谁还顾得上咱们老百姓？别忘了咱们是老百姓。 大伙正说着，房管所张所长和两名工人抬着梯子来修房。 那您就错了吧， 何叔 来了， 上回查房啊，发现这房顶子有点问题。哦，这两天不是老变天吗？赶紧给您修修。 哎， 你准备准备啊！ 哎，快 准备准备！ 哎，张所长， 来来来来来，抽一点，抽一点。 怎么样呀？ 黑的，您这有仇无挂。 张队长，给他们家修房顶，不给我们家修一修啊？ 你呢？ 啊， 你们家上面查房没法问你啊？ 啊，不不，我说的不是这间，是这小厨房。 哎，对对对，这小厨房， 我跟您说，这厨房的顶子太薄，一阵暴雨下来还准漏。 啊，咱这么着，我先给何师傅修。您瞅着这还住人呢， 对 对，咱俩修完了，到时候您这个咱们再说，咱再说啊， 咱们歇 着吧。 嘿，嘿嘿，我说，你凭什么把我们家搁在后头？ 啊 啊， 不是，我这是我未来的女婿。 哦，本人姓安， 哎对， 安德利， 哎哎，安静的安。 哦，您不认识吗？ 还没见过您。 天坛河劳改农场刚上来的。 哦。那您是住这院的吗？ 少废话，我几个人吗？你看， 哎，得得得得得，甭管了， 甭管，哎，这你要不够凶，我就给你练练。 我让你甭管 了，快快快，怎么着？怎么着？小队， 两名年轻工人差点和这个蛮横的安德利打起来，双方被人拉开，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您这事啊，您商量量。 哎，您说您说 啊，这房子呀，半天也修不完。今儿晚上呢，我还给家里人呢找一个住的地方。 啊？还找住的地方啊？哎呦，那我这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呢，我可上哪儿找去？ 哎呀，师傅，咱们这儿缺个人。 大哥， 嗯， 要不让美云带着孩子在我那屋住？你带着奶奶跟傻曾上何祥家住几天？ 对，我说何师傅，您怎么手到没挨饿呀？啊，何祥新修的小四合院，那不是挺宽着的吗？亲兄弟睡一宿算什么呀？ 是，何祥是不会说什么啊，我就怕我们弟妹不答应。 哦， 你给何祥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先商量商量。 何吉的家，中间隔了一块木板，里面住着何树德三口。外面放着双层床铺，住着奶奶、何吉、傻树曾。 小将 啊， 奶奶，谁是小将啊？ 你三叔啊。 三叔。 大名叫何宝， 哎， 小名叫三儿， 哎， 他就是红卫兵， 哎， 革命大串联，一去就没回来。那年他才14啊， 14啊， 今天晚上啊，我带咱全家住大饭店去啊。 什么住饭店 啊？ 你疯了 啊？ 我住一宿饭店那钱，我得这三轮我得蹬多少天呢？我 哎呦，爸您甭紧张，不让您花一分钱，全由剧组报销。 哦，咱们住房让公家花钱，这不整个一猫腻吗？我可告诉你啊，不正之风的事咱们可不能干。 这不是猫腻，这是我呀昨天给我们剧组的女主角啊订了个礼拜套间儿。哎，今儿她从广州打电话说这两三天来不了，您说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哎，咱住也没问题。哎，导演给我铁的呢， 没问题，咱们也不住，不住啊。 哎，我说爸，